红旗点天天有聊。话说八月四号上午，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因为涉嫌受贿，在北京市一中院受审。现在贪官很多呀，公诉机关指控这沈培平收受1615万元的贿赂，在数额上也不算特别惊人。那我们为什么聊这个人呢？有什么意思呢？有啊，这个人的特点啊是好学，是学霸，学海无涯，突飞猛进。这沈培平啊，只用了2年时间，就在云南教育学院拿到了中文系的本科学历，这个不难啊。之后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学习以后，马不停蹄的又跨界获得了一个北师大自然地理学的博士学位，这之后更不得了，快马加鞭，5个月以后就被聘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科建设和发展指导委员会的委员，资源学院兼职教授。什么叫羡慕嫉妒恨？你去问问那些博士吧。要想成为教授，得发多少论文，得熬多少课时，得挤下去多少同事，千难万险，千山万水，哪位有5个月就能大功告成的？所以人比人气死人，气死人还不偿命。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位沈培平不仅是学霸，他还是官员，不仅是官员还当过普洱市的市长，不仅是普洱市的市长还是普洱茶的庄家。正是在他的任内啊，沈培平成功的把这个原来叫思茅市的改为叫普洱市，也正是在他主政期间，这普洱市和普洱茶牢牢的绑在一起了。也正是在2007年普洱茶大跌的行情当中，这沈培平低价买入了大量的茶饼，并且占用市政府啊和下属机关的很多仓库来存放这些茶叶。正是在当市长期间，这沈培平啊还以云南省普洱茶产业发展研究这篇文章获得了博士学位。这说明了什么？这是一条清晰的政商学链条的这个轨迹，就是咱们说的产学研啊，学历是这个链条当中关键的一环。葛优早就说了，21世纪最稀缺的是人才，那在官场，年轻是宝，学历是金，是提拔升迁的硬杠啊。到哪儿弄学历呢？胆子大的飞到国外高校去公款镀个金，抱团取暖的呢，领导班子集体脱产充电补脑，图省事的派秘书上课替考一下，位低权轻的那只好办个假证滥竽充一下数。官员要想成为学霸，当然也得有高校积极的配合，高校要大干快上啊，教师要提高收入啊，哎，这些也需要官员的支持。于是各种什么总裁培训，什么精英讲座，如雨后春笋一样， MBA 哈佛教案遍地开花，什么兼职教授啊，荣誉博士也是横走天下。有这样一个数字，1995年啊，全国研究生毕业生的这个数量是 3.19 万，到2010年增加到 38.36 万，15年增加了12倍。相对应的呢，在某个省啊，省级领导班子这个成员当中，1995年研究生学历占到 10.6%， 到2013年占到了 69.3%， 就将近七成啊。其中 51% 的人最高学历是从在职教育和党校学系中获取的。教育大跃进，人才素质就大提高，你能相信吗？大家都知道呢，新中国建立以后啊，领导机关里多是军人和工农干部，后来呢留苏干部多了起来，清华毕业生更能当官，这就叫工程师治国。那从全球看呢，这种情况呢已经彻底的改变了。在美国，2/3的高官是学法律的，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第一天离职，第二天就夹着皮包去律师事务所上班去了。在俄罗斯，技术专家治国也已经是老黄历了。那中国各级领导呢，也正在完成从将军治国到工程师治国到社会管理人员治国的这个转变。据2004年新华网对全国省委书记名录的这个统计呢，理工科教育背景占到了 40%， 而文科背景占到了 60%， 工程师正在远去。当年去职的这个辽宁省委书记文世镇呢，毕业于大连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接任的李克强那本科学的是法律，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这可以看作是社会管理型学者治国的代表。中央党校的教授刘启云呢，他就说，通常情况下呀，发展中国家多是学理科的工程人员治国，到一定的时期呢，则变为文科学业背景的社会管理人员来当。那你可能会问，这学文科的和学理科的到底有什么不同啊？当然不排除您是文理兼修啊，但大而化之，学文科的更重视为什么，学法律的呢则致力于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而学理科的这个操作性更强，乐于服从，却比较少关心为什么。说一个故事啊，1995年6月份， 一个叫小齐美子的日本姑娘到哈尔滨参加洽谈会，她看到展览中心一楼的女卫生间里一个水龙头不停地流水，她很心痛啊，就告诉物业说你修一下。两个月以后，这小齐美子果然看到这水龙头啊还在流水。我们分析一下啊，这位小齐美子就像是学文科，知道这水管子应该修一下，水资源很宝贵啊，但她不会动手去修这水管。而这物业呢，就相当于学理科的，她会修，但得有人支持她。这样看来呢，让小齐美子当官呢就比较好，吩咐物业去修水管子呢早就修好了。但反过来，如果让物业来当官，那也许就麻烦了。先是这物业呢，他可能并不认为漏水的水管子值得修，甚至物业呢自己就去把这水管子弄坏了，这样好多收点这个修理费。那还可能呢，就是物业支持这小齐美子去修水管，那不仅修不好，还可能给修坏了。人有所长也有所短，什么萝卜就应该放在什么坑里。当然这只是我一个不靠谱的体会啊，但从历史上来看，缺少人文良知和社会责任的人，他的能力越强，也许给社会带来的灾难就越大。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狂热的德国大众呢都癫狂了，感觉战争就像圣诞节一样。当时住在这柏林的爱因斯坦呢有点毛骨悚然，他希望德国科学家能和他一样反战，但他失望了，这德国科学家兴高采烈地响应战争号召，非常热衷于帮助建造德国的战争机器，甚至还有93名最杰出的德国科学家联名发表一篇告文明世界书，说服全世界说你们投降吧。到了二次大战，德国科学家也没有表现出比一次大战更有良知，他们依然狂热。远在美国的爱因斯坦谴责他在普鲁士科学院的同事，谴责他们对犹太科学家遭受纳粹的迫害袖手旁观。你看，让我们如此尊重的德国科学家也有令人不堪的黑历史，这说明良知和责任这些人文素养对人类社会的重要。那如今呢，中国官员有文科背景的超过了学理科的，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进步，但也不能太乐观，因为这中间可能有水分。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拿的是速成学位，是沈培平式的学霸。好了，各位记得手机下载蜻蜓 FM， 收藏红起点，这样每天的任何时候都可以轻松听到我的节目。我们的微博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张红寿，欢迎各位的关注。红起点，明天接着聊。